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梦溪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四月初四，阳光晴好，外面车轮辘辘不停往前滚动，车厢内因减震做得好，却并不怎么颠簸。掀开车帘，一股暖香扑面而来，香中甜腻，令人很快便能猜到这辆车架上坐着的应该是女眷。即便已经出门将近半个月，但进入陈朝地界之后，玉姿非但没有半分因为长途跋涉而产生的倦怠，精神反而越来越好。只因她本是江南人士，自幼在健康长大，如今重返故乡，自然心头喜悦难耐，忍不住频频探看，盈盈双眸一眨不眨，直到车中侍女叫了好几回，她才转过头。 娘子，娘子，娘子的魂都快看飞了。 我已经十年没有回江南了，离开江南的时候我年纪还小，当时也并不觉得如何好看，如今再见却发现心心念念满是江南，北地虽好，终究不是故乡。 郎主这次奉命前往陈朝向陈主递交国书，身负重命却还不忘带上娘子您，可见对您一腔深情，真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。 玉姿双颊微红，羞涩不语。她本是钟大夫宇文庆家的姬妾，入府三年因深得宠爱，府中上下视如正室娘子一般。这回宇文庆出使陈国，便将她一并给带上了，可见恩宠。适逢乱世，盗贼流窜，商旅出行常常要托庇管家，又或者雇佣大批保镖。此番见周使南下，纷纷前来依附，交些钱希望同行，其中不乏与北周亲贵有关系的大商贾，宇文庆不好推脱，便都带上了。如此一来，车队人数就更多了。不过好处是人多势众，浩浩荡荡，一路上又有高手保护，无人敢侵犯。此时刚过了元州地界，离下一个州府还有老长一段距离，好容易遇上一个驿站，宇文庆下令就地休整半个时辰。车队缓缓停下，有的进驿站要些热水，有的就地吃点干粮歇息。侍女年纪小，好热闹，玉姿不好随意下车，她却没有妨碍，蹦蹦跳跳就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对玉姿道： 娘子，咱们车队里有辆马车，位置坐在郎主的马车后面，里头明明有人，却一路上都不见人下来，好生奇怪啊。 兴许人家下来了你没看见呢。 不是，我听其他人说起也都奇怪得很，好像都没怎么见到车里的人下来过，也不知车里坐的是何方神圣，难道他们吃喝拉撒全都在车上，那得多脏啊。 就会胡说， 郎主总该知道他们的身份吧，娘子不如问问。 要去你去，我才不问呢。 我听那些商贾打赌来着，说那辆马车既大又华丽，里面说不定是…… 是什么？ 是……是郎主的心爱之人。哎呀，都是外头的人在胡说八道，婢女也觉得是无稽之谈，却不好斥责他们。谁不知道，娘子才是郎主真正的心爱之人呢？ 像玉姿这样的身份，如今固然千娇百宠，锦衣玉食，可他自己却清楚得很，他如今这所有的一切完全托庇于宇文庆的宠爱，一旦色衰爱迟，等待他的结局也许比这个侍女还凄惨，所以他对宇文庆的宠爱很是患得患失。听说对方可能有了新人，心头立马慌乱起来，假若真如侍女所说，车内藏了个美人，却连她都没听见动静，这美人该为宇文庆何等珍视，只怕很快就会取代自己的地位了。玉姿安分守己待在宇文庆身边许久，从来不打听不该自己打听或者宇文庆不肯告诉自己的事情， 这也是他能得到宠爱的原因之一。但今日他却有些按捺不住了，一下午都心神不宁。等到夜晚歇息的时候，宇文庆来到他马车上时，玉姿温柔小意侍奉一番，然后才试探道： 郎主，不知您身后那辆马车里坐的是哪位姐妹？她这一日到晚在马车里也闷得慌，不如将她请到妾这里来，我们两人说说话，总好解闷儿。 好啦，不该你打听的就不要瞎打听，对你没好处。此事用不着你管，你只管安安生生在马车里待着就是。 隔着一辆马车，外面人来人往，宇文庆再急也不好就这么颠鸾倒凤，只能在玉姿身上揉弄一通解解馋，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回了自己马车上去。待宇文庆离开，小侍女探头进来： 娘子可算是安心了。 说什么呢？ 郎主想必好生安慰娘子了。哎，那辆马车上的美人是何来历呀？ 他没说，不过我瞧着应该不是美人吧，我又不是主母，郎主即便真有了新欢，又何必藏着遮着，不敢对我说呢？ 可是我瞧见上面有侍女下来啊。 什么？ 是真的，就刚刚在外头有个侍女拿着水囊从上面下来，应该是去取水的，生得可美貌了，随行那些商旅都眼睛不眨地盯着瞧呢。 难道真有女子在上头？ 要不明儿娘子赐我点东西，我借过去搭讪，找机会瞧一瞧。 这不好吧，郎主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 我偷偷做郎主就不知道啦。娘子总得知道对方是谁才好想办法，不然等将来被夺了宠，都不知道敌人是谁呢。 这只玉钗你拿去，小心些，别让郎主发现，若是不行就算了。 娘子放心吧。 主仆俩私下记忆的内容，内宅里再常见不过。当天晚上宇文庆没有过来，他们俩像往常一样歇在一辆马车上。虽然行在途中没有客栈投宿，但外面有周国内宫高手随护，玉姿觉得很安心。这一路过来平安无事，除了闷在车里没法出去透气之外，再没什么可挑剔的了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玉姿觉得脸上有些凉意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嘴巴就被人捂住，与此同时耳边传来轻笑。 你倒是灵敏，不过算你运气好，今夜我心情不错，就不耍人了。哎，他那个人呢，连马都愿意去救，若是知道我杀了你，对我的厌恶定要多深一层了。 这是玉姿今晚听见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紧接着他就失去了知觉。小侍女还慢条斯理地给他盖好被子，这才起身跳下马车，提着裙子慌慌张张地跑向宇文庆的马车。 站住、 郎主，郎主，不好了，郎主。 何事？ 娘子她坏来月事了，晚上睡不踏实，做了噩梦正哭呢，郎主要不要过去瞧一瞧 啊？哎呀，我去看看。 明明有美人同行，却要自己拥被独眠，这种滋味没法更难熬了。听到侍女来报，心也有点热了起来。他见宇文庆派来的人要跟随，忙轻咳一声： 我去侍妾马车上看看，诸位就不必跟着了。 这些高手耳目灵敏，若是想在马车里发生点什么，他们不必竖起耳朵也能听个一清二楚，被听的人难免尴尬，对方有点不悦。他们不是什么呼来喝去的护院之类，虽说冠着御用高手的名头，实际上却属于幻月宗门下，除了燕无师和宇文庸，谁也指使不动他们，平时都是跟着皇帝出入的，此番前来护送一个使臣已是委屈，他们也有几分傲气，闻言停住脚步， 眼见宇文庆上了后面一辆马车，距离并不远，几步可至，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宇文庆跟着小侍女踏上马车，车门刚刚合上，他就觉得不对劲儿。 雨姿，怎么不长灯啊？ 待想回头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一阵刺骨凉意自背后悄然而至，那是一只纤纤素手握着玉钗，然而速度太快了，甚至眨眼的功夫都没有，玉钗尖利的一端就已经有半寸破开衣裳，没入皮肉。宇文庆张大了嘴巴，面露惊恐之色。此时此刻，他哪里还不知道自己被人算计，落了圈套？可恨自己愚蠢，竟还让随行高手不要过来。此时就是只有几步路，也足够对方这根玉钗将自己捅个透心儿凉了。他仿佛已经瞧见地狱在向自己招手，然而下一刻，那根玉钗却不进反退，从自己身体里抽了出去。宇文庆往前扑倒，正好压在昏睡的玉姿身上。 救命！救命啊！ 美人在怀，他却没有半分兴致，一边大声喊救命，一边忙不迭回身望去。暗算他的小侍女退得极快，瞬间便飘出数丈，但自有人比他还更快，一道青色身影追上他，两者似乎过了一招，小侍女低声痛呼，整个人横飞出去。 少师，少师救我！ 宇文庆大喜过望，恨不能扑上去抱住燕无师的大腿不放。就在此时，四面八方响起破空之声，黑夜中似乎冒出无数魅影朝他扑了过来。宇文庆的大喜变成大惊，他顾不上后背还在流血，趁着自己随行的高手与那些人打起来，连滚带爬逃回马车里。出发前，宇文庸就告诉过他，这次北齐那边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周陈结盟，燕无师会亲自跟着他南下，正好顺带保护他。当时宇文庆还觉得皇帝有点小题大做，不过这天底下也不是谁都能让魔君亲自出手保护的，这大大满足了宇文庆的虚荣心。他也依言隐瞒了燕无师的身份，旁人只当马车里是与玉姿一样的美人，谁曾想自己还真差点横死当场。如果一开始没有隐瞒燕无师的存在，对方必然不敢这样快暴露，到时候说不定会用更隐蔽的手段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如果今晚能趁机解决掉对方大半人手，在到达陈朝之前无疑会安全许多，这个道理宇文庆还是明白的。但听见外面短兵交接的声音，鼻子仿佛还闻到飘进来的血腥味，宇文庆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快要窒息了。即便有燕无师在，也没法让他完全安下心来。他突然像是想到什么，整个人差点跳起来，赶紧伸手在玉姿鼻子下面探了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松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马车里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